四川一个姓张嘅男人用 PS 图结婚证提取账户嘅公积金 ，P 咗个多人识嘅网络红人叫做奶茶妹妹啊，野官非被追究责任不得止啦，仲成为网络笑话添。咦，咁样搞搞法，自己都变咗网络红人，迟啲会唔会佢又俾人拎幅图嚟 PS 呢？哈哈，佢话唔惊，因为呢幅上载图片咧都系假嘅，佢姓张可能都系假嘅，甚至呢个人身份亦都系假嘅，呢单新闻啊都系假嘅。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陕西嘅女生啊，为外国男子路啦，就竟被拉客司机咧就闹佢卖国贼。嗱，中国咧，中国人咧爱国情绪高涨咧就系常识噶啦，俾拉客司机闹咧都系正常。你教咗佢路，我哋仲点劏佢啊？唉，咁真系依家又要唱翻句啦，做个勇敢拖客人，落力去拖外国人。我系强国生或者白旗，笑，我睇呢个人都够笑。 好在你话俾佢听系唱歌，我都唔系唔知系唱歌。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强国 生或者 系你哋引我笑咯。 做个勇敢拖客人， 不依个我谂嘅谂唔到， 去拖外国人啦。嗯 ，OK， 好啦，唔系我觉得白旗。所以笑唔系因为唱一首歌，系谂起头先我哋第一节所讲嘅一啲艳遇啊，国内嘅女性同胞啊、美女啊嘅遭遇，或者佢有啲谂起佢有啲朋友啊，着住西装骨骨咁样，跟住喺个咩度咖啡室嗰度等佢啊，系啦。 话头先咧，就我哋提起阿 Rain 咧，即系佢作为一个强国。嘅女性观察达人啦、啊，咁咧佢 有个咩职位咩？女性观察员， 舌尖上的白旗同埋呢个女性观察员肥边， 系啦。咁咧，你有啲乜嘢地方嘅女仔觉得比较靓啊，或者觉得哇真系哇好正点啊？即系边个省份啊？边个地方啊？ 咁啊，上一节节目都讲过啦。咁譬如睇我哋其实一节。觉得用香港人眼光呢，其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都可以嘅，即系白净，同埋普遍系矮细咯。南方人普遍系矮细咯。我自己觉得系可以，不过即系有时好似我哋第一次都有透露过少少嘅，譬如 M J 想话诶、去结识佢 啊，或者去点样去性格方面呢啲性格就造型啊、做手啊呢啲啦。咁四川、重庆咧，我相信 M J 可能窄少少噶啦。因为始终当地普遍流行呢个四川话，咁可能你听嘅时候会有啲难度咯。 我中意啲好后生嘅女仔啊，譬如大学生嘅年纪好啱我。边度嘅大学生系最靓咧？ 喂，我听过武汉 OK， 系咪啊？ 我听讲 武汉系大学点样嘅大学噶？啲大学生， 因为本身间大学出名咯。 哦，咁即系多人去大 学。同埋咧，佢啲学生咧。个感觉好日本 feel 噶、 哦，我有时睇咧睇嗰啲啲网上嗰啲好热嗰啲 post 咧，嗰啲通常系嗰啲演艺学院啊，大陆嘅唔同嘅演艺学院，唔知叫咩北美啊，定上美啊，定边个？ 哦，嗰啲你应该冇乜机会噶， 一先入到，未入去都俾人包咗啦。 超多靓女喎、啊， 嗰啲应该系即系俾啲解放军某啲将领咁，跟住又就立咗落去后宫度嗰啲。 冇有嘅，几百个学生咁样， 咁啱都一样，一个差唔多啦。 咩？即系佢一个官都。都包30个啦，咪真系。 因为上次出差去厦门啊嘛，咁我啲同事 厦门大学附近都多噶喎。 系啦系啦系啦，佢哋就介绍我，喂，你一定要去厦门大学啊，嗰度嗰啲女仔好有台湾 feel 噶，因为佢哋台湾同福建本身就好近噶啦嘛。厦门女仔就好似福建女仔咁啊，我上次冇机会去。系啦，咁如果再有机会俾我认识啲大学女仔，系武汉大学啊。 武汉大学，武汉系曾经佢哋话，或者要问啊历史专家白旗，好似俾日本都有占领过 一段時間。有你根本成湖北省都系， 因为咧喺国内啊睇樱花，日本嘅樱花， 冇错， 居然系武汉系好出名嘅。 哦，竟 然每年五月份左右，五月前啦，咁啊去卖晒广告啦。啱啱之前嗰五月喺日本同日本人卖广告，话叫佢嚟武汉大学睇樱花， 真 好出名，系啊。 同埋系逼到水泄不通噶，即系佢啲即系樱花盛开嘅季节啦。 O K， 系啊，可以当其时结识个识条呢个湖北妹同埋一齐去， 即系发展一段可歌可泣嘅爱情啦。 香港去武汉系 搭高铁都夹到啦， 好快搭飞港龙有直飞个零钟头。 系啊， 用啲我哋又用形象化下武汉嘅女仔，似边啲香港明星啊？ 你好难一概而论咯，真系 大概咯。薛凯琪摆落武汉系 O K 嘅。 咁我覺得 average 嚟讲都一定系 阿娇摆入冇案 OK 嘅。 我觉得阿娇嗰啲質素咯，同埋有一句说话，即系依个撇除样貌啦，形容头先你所讲个性格啊。国内咧，我听过一个俗语嘅嚟形容四川湖北同埋一个湖南嘅女仔，佢哋对爱情观嘅睇法嘅。 系四川女仔， 四川女仔咧是要钱的， 系 要钱嘅。湖南女仔咧，唔系咁，佢哋 即 系有啲咁嘅演绎啦， 特别系咁啦，系啦， 系啦，湖南女仔咧系要要赚钱啦， 要 感 情 嘅 ，OK。 湖北嘅女仔咧是要命啊， 要命，点解要命咧？ 即系如果你真系抛弃佢咧，佢真系会杀咗你。 系啦，性佢哋嗰边啲人咧，性情比较彪悍啲，系啊。 系啦，即系本嚟上一刻咧，仲系同你好温柔咁老公。 系啦，吓剪捻咗你。 跟住咧，老公个老公同阿湖北系咪湖北啊？湖北老婆讲啦，我觉得我哋要分开一下。 跟住啊，你可能系要喺厕所揾翻你个姐姐仔咯。真系比较刚烈。 咁听落湖南女仔咪好咯，讲感情。 其实讲要命嘅同要感情对我嚟讲都系同一件事，系啦，感情咁爱嘅相反咪又系恨， 咁放弃我的离开也是爱啊嘛， 呢个系你嘅价值观嚟啫。 我哋好有感情， 咁其实你唔系应该中意四川嗰啲嘅咩？ 我少 俾钱解决咯，可以。 我唔系好，我唔系 俾钱去引诱佢，即系同佢做你女朋友。 一嚟我就唔系好有钱啦，咁二嚟俾钱就即系唔系感情啦，系咪先？咁我又认真又唔算识好多四川。少机会，我而家听完你哋呢个节目咧，听完我哋呢个节目咧，咁就应该要 你哋嘅节目你冇份嘅。 听完我哋呢个节目，两位专家咁样讲咧，咁我觉得我要去四川度发展一下啦。 其实四川、湖南、湖北、重庆，我觉得呢啲都可以嘅。不如咁啊，我哋转个角度啊，讲下好啊，头先我哋讲翻一啲差。 边度系福咧？系啦，咁多 个 省 市啦。福咧嗱，我又要首先讲到明嘅，即系我哋喺一度呢个节目咧，都唔想得罪任何人。 系 咁，但系我哋都系即系我用我哋嘅主观嘅角度啦，大家可以反对嘅。咁咧服咧， 主观嘅角度，客观嘅分析 系啦系啦。咁咧比较服咧，我个人认小弟个人认为广东 系 同海南系啦。啊， 广东 OK， 广州都系广东喎。 系啊。 系广州，你要撇除嗰啲外省人先， 哦，你即系如果即系土生土长嘅广东人咧， 土生土长广东人 O K 喎，深圳都系广东， 唔系呢啲 深圳你可能你见到嘅即系 外省人，我假外省人，我真系讲广东人， 相信都唔系广东，即系 唔够货。咁河南边度好过广东啊？可能广东人识打扮，我认识嘅。 你认识嘅广东人识打扮啊，靓嗰啲，可能有部分都系河南过去咯。河南本土嘅河南系基本上好少系外来人口嚟噶嘛，河南自己都系人口大省。 河南真系好少见到靓女，yeah, 虽然我系只系三日两夜。 系河南海南， 滿面 海南咧， 海南都系 海南个感觉咧，好似咧，你一我嗰阵时我记得去到海南岛咧， 我好似系喎，听下海南啊，白旗有啲 跟住咧，即系我周围望嗰啲女仔咧。啊，我感觉好似咦，点解咁多土著喺附近嘅？即系点样土著啊？ 即系攞住啲矛， 非洲嗰啲啊？ 系即系佢哋个轮廓咧就比较突出，咁嗰啲突出咧就唔系你嗰啲咩俄罗斯啊， 印第安人嗰啲突出。 系啦，佢印第安人或者即系我觉得会，即系我谂起，即系我见到部分女仔，当然唔系每一个都系咁啦。我见到好多海南岛嘅女仔咧。我会谂起我自己 form one form two 到啦，我中史书读北京猿人个字 咁夸张啊！ 人类进化史嗰啲， 不过海南咧有一个先天嘅缺陷嘅女仔，就 系 黑，因为始终佢嗰个天气，其实佢第一佢热啦，系一个热带嘅 即系地方啦， 同埋个紫外线高啊嘛，紫外线高咧，云南女仔其实我哋一路都冇提过，云南女仔都系黑嘅。云南去个海拔高嘛，昆明都海拔接近两千嘅，1700几嘅。 郑融咁算唔算黑啊？ 郑基本上个个都系 个个郑融， 你都可以咁样理解个个都郑融。 但系云贵咧，头先入边你讲云贵，云贵一个好处，云贵呢两个省份就系咧，佢多好多，佢有啲少数族裔嘅人，而少数族裔嘅人咧 都系黑喎， 咪黑得嚟，佢唔多唔少有少少异族啊，异族嘅情调。吓，系啊，即系同埋唔多唔少个样咧，你睇佢哋啲样咧，唔系话 咦，一睇又你中国人或者汉人咁样啦，系啦，所谓即系唔多唔少，好似有啲咁多嘅鬼鬼地 加分啦、啊。不过系又系啲减分嘅，即系黑始终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中国好声音》咧、啊，有叫做集黑进翼啊，只可专一第一季噶，咁佢都系佢个族系偏黑嘅，但系佢喺佢个族嚟讲咧，佢算系比较白嗰、那个，但系都系偏黑嘅，可能都系郑融、张惠妹嗰只黑。啊但系都几有 意思，系咪都系云南人嚟嘅？定系少数民族人嚟嘅？ 真系唔知道，但系佢嗰种靓系都唔同我哋平时认识嗰种靓咯，外族嗰种靓咯。 咁我哋讲翻我哋最熟悉嘅广东人啦，即系或者海南人咧，其实香港都好多海南嘅人。咁我个人嘅感觉啫，就系、是、相对嚟讲咧，就比较扁口扁面嘅。 嗯， 系啦，即系 同意嘅， 系啦，即系某程度上咧，我会形容即系成块饼咁嘅，成块面都系， 轮廓冇咁深， 系啦， 咩饼先？熊仔饼啊，定系曲奇饼？ 面饼 系，都系嘅，因为唔知点解硬系觉得海南，包括好似广西啦、啊， 系广西都系，广西都系， 我正想提出呢个服。 啊系，我就系广西的人 士喎，广西大人。 我正想提出呢个服系啦，我心目中嘅服咧就系广西，但系真系唔系太，唔系真系差到嗰你头先讲嗰啲地步嘅。我觉得你头先嗰啲服应该劲过广西嘅。 啊， 广西嘅服咧系一扎村姑，系一扎村姑，唔识打扮啫。 啊， 但系咧原嚟咧，除咗唔识打扮之外咧，原嚟先天后天嘅培养都好紧要嘅。 啊， 即系佢哋可能就一路喺啲唔系咁好嘅空气啊，冇点样去保养啊咁样咧，真系一扎。农村出嚟嘅女仔咁样，就算几后生、几当打吓、十几岁嘅青春洋溢嗰啲女仔、都系， 即系当年喺广西做呢个总经理助理嘅时候，一众嘅美女嚟同你献花嘅时候，全部都系如花诶嗰啲冲出嚟咁样扑喺你嗰度， 未到如花嘅， 未到出嚟， 广西粤女士嚟嘅， 未到如花嘅，但系真系讲真啊，即系喺香港，譬如我而家落去西洋菜街，我经过。迎面而过擦身而过的女仔十个入面可能有一两个都会觉得啊都 OK 喎几靓喎望多两眼。喺广西我係见一万个女仔可能都冇一个係我想望多两眼嘅。 但你係俾人望多几眼 嘅。我就不停咩望啦。 同埋呢我会觉得呢海南又好广东广西都好呢除咗黑以外皮肤亦都係比较差少少多着斑。好多时呢即係呢几个省份我唔知係咪因为都係因为佢紫外光强。 如果紫外光强你云南係其实最犀利嘅。但你譬如云南女仔你去到大理啊丽江啊板纳啊香格里拉呢啲你都唔会觉得话好多白好多。 着斑 喎。係唔。 但係广东系多 喎。唔知係咪同嗰个气候、啊。 或者水土。 係啦有好大嘅影响关系。 或者食物即係广东其实始终污染系比较严重少。都系一个比较污染比较严重少少嘅省份。所谓咁样咁可能都唔多唔少有影响嘅。 咁咩不如咁讲啦？除咗头先我听讲大家介绍推介嘅大学生武汉之外，即如果我孤身寡仔独男咁样，咁去边度揾老婆好啊？ 去，第一咧。我会推介翻香港嘅女仔嘅。 除咗香港啦，即系嗰个独男，既然讲咗独男啦，咁即系嗰啲专家的神咁样啦，咁佢香港人可能又都有少少加分嘅。咁唔好讲佢样啊，咁佢要去大陆某一个省份嗰度咧，就谂住过埋下半世噶啦，咁啊搵个。大陆女仔即系个人世啦，咁样去边度有冇好推介？ 揾真爱啊，定系一夜真爱啊， 定系两夜真爱啊？ 两样都讲啊，一夜真爱又讲，全个人世又讲啊。 一夜真爱随住习大大上台，应该好难揾啊，应该好难揾啊。但系你话真爱咧，就如果去睇下佢有咩需求咯，要样靓啊，身材好啊，性格啊。如果讲到性格好咧，我建议真系其实你。譬如你欣赏嘅广东省啊，潮汕地方嘅女仔咧系可以，出名嘅呢、這个白旗可能都有深刻嘅印象。 好系边度咧？ 你白旗可以分享一下。 好尴尬喎、啊欸！好喺边度咧？ 红都变晒嘅，麦记 乜潮汕？ 潮汕系出名嘅，因为咧潮汕啲女仔咧系 有义气。 依个第一啦，第二咧由细到大咧系因为。 潮州人、汕头人都系重男轻女噶嘛，而家女仔咧，男仔喺屋企系唔使 大晒嘅， 大晒嘅， 即系所以女仔就好温柔啦。 唔系温柔，系基本上系服从、听话，即系佢由细到大就要可能食完饭又帮手洗碗啦，整完碗之后由头做到尾嘅，即系佢会系接受咗呢种命运。 我叫你坐，你唔好走，我嘅食饭唔好当口， 系啦，接受咗呢种命运啊。 同埋咧，潮汕嘅女仔嗱，头先我哋就讲就话，广东啲女仔。唔系几好啊，即系嗰啲样貌啊，扁口扁面啊，潮汕嘅女仔咧系零舍好样嘅。 哦、啊，即系轮廓比较。 无论样貌同身材系比广东其他地方嘅女仔咧系特别好嘅、嗯，因为咧、嗯、某程度上我估计啦吓，呢、這个估计系因为佢可能佢嘅即系佢以前嘅先代度 做喺度嘅时候， 就是、偷抢咗啲良家妇女，咁啊梗系抢啲好噶啦， 即系佢哋啲祖先咧，即系因为可能好多系本身外省过嚟、啊，即系本身因为潮汕本身系好多人系即系可能。好多年前或者几代之前，喺其他地方走难去潮汕嘅地方， 潮州同埋汕头啊嘛， 系 啦，怪唔知我咁靓仔啦， 你系潮州人嚟嘅咩？ 潮州嘅我听讲， 哦，自己都系唔知道要听讲， 我听咁我唔记得，唔会知道啦，定系听上一代人讲我嚟自潮州嘅。 Okay, 潮汕啦，包括大家所讲海陆丰嘅，之前几集都讲过海陆丰嘅出名嘅海道啊嘛，呢啲地方咧，好似柏奇所讲，或者大家都系所讲，唔知会唔会真系其他地方舐咗啲。揾咗啲娘家妇女翻嚟，再进行交配啦，进行交配完之后再繁殖出嚟嘅下一代，特别所以好引啲。你哋如果有留意咧，粤东嘅女仔同粤西，粤东我哋头先所讲嘅潮汕，潮汕海陆丰就系粤东，粤即系广东啊嘛， 即系粤主个粤 系啦，粤东嗰啲嗰边地方就系属于粤东嘅，头先所讲。粤西系咩地方咧？湛江啊、茂名啊、阳江啊，呢啲女仔咧。真系 ，你又唔可，你可以远观，但你唔想先门咯。 我当其时有一次同柏奇去湛江嘅时候，嗰个当地个经理咧，真系好靓人衰， 女仔嚟嘅， 女人嚟嘅，系啦。咁有一次咧， 有啲可唔可以用形容下余慕莲？ 接近嘅， 嗰阵时经历系咁嘅，即系佢真系当地即系我哋一啲即系工作上嘅 工作伙伴啦， 工作伙伴啦。咁咧话说咧，有一朝早咁，我哋要去，即系我同阿 Win 一齐要去见客。咁咧跟住酒店，跟住佢酒店大堂接我哋一齐去咁样。咁跟住咧，即系话说咁，我哋两个咧一落到大堂，我远望到一个女仔。穿着全身的 白裙啦、 啊、白连身的白色裙。 连身白色裙。 即是我觉得远睇哇即是一个公主来的。 长长头发。 长头发。身材都不错咁样长即是有少少长腿咁样。 我仲记得是阿玲的。跟着仲同白旗喂那个是阿玲来的。咁嘅。 唔你可以头你不用改的。你可以头话呢个女仔 熟喎。 呢个女仔好 睇系好嘢喎。 近睇你会发觉咦点解呢个女仔咁多着班对牙又爆爆地。 真系火鸡姐， 系啊， 行到埋去，即系一转身，即系符合咗嗰句远睇夸啦啦， 近睇吹喇 叭，好喇叭。 我系嗰次之后咧，我深深体会到头先你哋讲嗰段嘢嘅嗰段说话嘅意义。 啊， 系啦， 边啲说话？ 远睇夸啦啦，真系好恐怖嘅。你会见到湛江嘅 西嘅女仔咧，系好似阿 Win 头先咁提及咧。湛江啊、茂名啊，甚至再近翻少少清远啊，嗰边啲女仔咧系相对嚟讲比较个样貌冇咁好嘅，呢个系事实嚟嘅。 同埋一开口嗰啲白话咧，即系广东话咧，你即系有时宁愿都要讲翻普通话咯，即系你。好难听㗎佢嗰啲讲。 咁梗係 拉人 哋唔 係 讲。 唔係佢母语嚟㗎。 佢母语嚟㗎。 白话嚟㗎。但係你就同你我哋所 听的。我哋心目中嘅广东话係好大分别。 教你个广东话即係都係叫白话嘅 语言。广东俗语。 係啦。但你会觉得好明显嘅。同埋同佢沟通呢阿 Win 经理今晚食咩呀我哋湛江好出名个白切狗喎。即係当刻已经好唔开胃嘅白切。 好 惊。即我初头都唔知咩叫白切狗。原来即系白切鸡嘅进化版， 好惊、啊！ 白切狗咧，我哋可以揾集，我哋可以 猫刺身咁样， 我哋揾集可以讲一讲。白切狗系我喺强国其中一个最难忘嘅经历， 你食过啊？ 我冇食过，我见到 真系好恐怖嘅，一只只狗咧，好似白切鸡咁嘅样，但系咧就全部吊住喺度。 啲咩狗啊？紫娃娃。 咁唔系，都系糖狗嚟嘅，系吊住喺度嘅，同埋一排狗系全部街市嗰度。 咁头先讲翻啲声音，讲翻声音问题啦。有时男人系咁噶啦嘛，同个女仔倾电话就谂住，哎，佢温柔啲啊，定一啲。当你幻想系同一个女仔。哎呀 ，MJ 啊，咩佢唔系咁嘅，即系佢有少少，佢讲广东话嘅，即系仲有少乡音，所谓乡音嗰种。我哋一齐去食白切狗好唔好啊？系啦，即系成件事。 即系阿 sa 同你讲，我哋今晚食狗。 系啊，即系基本上 成个画面或者成件事系唔同， 好唔同嘅。 所以好深刻嘅，依下都好深刻嘅。当年喺湛江， 呢个系边度啊？湛江， 湛江即系粤西啦，湛江茂名啦， 系啦。香港坐车去都八个钟头。诶、嗯，当年啊，好街老细点咗你喎，好近一四个钟头到坐咗八九几个钟，系啊，好远嘅。香港过去都好。 但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而家我哋成日讲香港啲女仔就港女啦，性格好差啦。咁上海有唔系上海大陆咧，有边啲地方嘅女仔性格系好好？除咗头先讲话，哇， 潮汕咯，潮汕咯， 即系千依百顺嘅系咪啊？ 系千依百顺嘅。 除咗潮汕咧， 你 系咪整体嚟讲，其实去到头先我话四川拜金，咁其实除咗大四川系靓，即系靓嘅拜金。咁有冇边度好性格比 較高啲？反而咧，我会咁谂嘅。M J， 如果你想揾你嘅另一半啊， 吓。我嘅朋友想揾我， 我会推，我都会推介翻广东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讲紧话，嗰、那个文化 冇咁大差异， 系啦，那个文化个差异比较少。嗯、因为我假设你同一个可能东北嘅女仔拍拖，嗯、基本上个文化差异系大到吓死你嘅啦。虽然即系大家都系中国人，不用分得那么细， 系 亲即系加个亲热， 系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咧，始终咧。嗰啲文即系外省人嘅文化同我哋香港人咧都颇为南辕北辙，甚至我都同一啲朋友去倾过即系呢个问题咧。我宁愿你同个鬼妹拍拖，个文化差异仲细过你同一个东北嘅女仔拍拖。 有冇例子咧？除咗头先话食狗肉嗰啲文化咁大差异， 文化啦，例如相处大家可能喺屋企里面嗰、那个，始终一个国内人，你唔会好即系点讲啊？直接嗰、那个。嗰、那个大家的生活好唔同嘅，譬如就攞你头先所讲嘅东北做例子啊，而家唔知啊，即系前两三年听人讲东北嗰啲人咧，嗰、那个习俗咧，或者嗰个文化，系唔系日日都冲凉嘅？可能系三日冲一次，或者五日冲一次。因为呢个亦都系历史遗留落嚟。 咁好臭！ 我听佢讲嘅咋，我就冇我冇闻佢闻佢噶。听佢讲，第一天气冻，零下卅几度，你唔会即系日日夜夜冲凉。同埋以前历史就系、是，即系譬如天气咁冻，你要打一盆热水，你都唔系一件咁容易嘅事。咁所以佢哋唔会喂养成一个哇日日一翻到屋企即刻冲凉洗脚点点点一个咁嘅习惯。 先东北系日日都咁冻嘅咩？ 基本上由十月开始，我上年前年我去哈尔滨第一场雪应该系十月嘅十号、十一号，国庆后冇几耐就第一场雪。 半年落，半年冻。 到三四月咯， 到三四月咁半年啫。咁另外三四月到十月佢都唔都系。 咁冲唔冲凉我冇问啦，唔通每一次叫喂冲咗凉未啊？唔会啊嘛。但系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咁嘅习惯，因为本身水已经系好珍贵啦，仲要又要热水啊，因为咁佢冬天已经养成咗个咁习惯，夏天梗唔会啦。 好难想象、啊。 同埋东北女仔咧，我听翻我东北嗰啲朋友讲啦，咁咧佢哋系形成咗文化，就系、是我哋系大男人主义。有时我哋成日听咧，以为北方人都系好大男人嘅，打老婆。其实调翻转，听翻佢哋讲咧，反而系老婆系完全喺屋企，乜都唔使做嘅，又未必系恶晒，系老系一个氛围啊，即系我哋上次讲氛围一个气氛，就系、是、男人去照顾女人。煮饭、洗碗、洗衫，以至到老婆翻嚟咧，即系就而家社会就两公婆一齐翻工噶啦。老婆翻到嚟嘅时候咧，仲要打盆水帮老婆去洗脚啊、捽脚咁样嘅。 嗯， 系发展到。 不 过头 先听你讲东北啲女仔唔靓嘅，所以佢如果 哈尔滨靓， 哈尔滨靓， 哈尔滨靓。O、 okay, K， 你去到咩 大只啊嘛，九人位啊嘛。 高咯，高挑咯。大只河南。 O、okay, K， 河南嗰啲双扑手咁样咯。 咁但系譬如头先讲最靓嘅四川，除咗佢贪钱之外，又有啲咩？ 贪钱大家都贪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咁佢性格 O 唔 O K 啊？ 可能咧，有啲人 讲 O K 啊。 佢哋一般人讲话穿松嘅女子都系辣妹子嘛，咁男妹子嘛，第一 性格比较刚烈， 第一系中意食辣啦， 系 咁啊麻辣火啊，你中意，我知你可以挑战探仔嘅十级辣啊嘛，记得咁啊， 咁同埋我想讲，其实唔系净系四川嘅，湖南都系辣嘅， 系湖南、湖北、江西都系辣噶， 系 啊，咁但系你话佢性格咧，其实四川、重庆听闻啊，我冇正式交往过，唔知啊，但系都好似几巴辣嘅。即系同埋一讲嘢咧，佢嗰啲四川话，哔哩巴啦，哔哩巴啦咁样，同即系都据说啊，系有 嗌交嘅高手，咁样都麻麻地。 湖北可以嘅，如果你系认认真真交往嘅话，湖南 相对 可以个，可以嘅。 温暖都其实唔系好温暖，但系湖南咧，湖南女仔我有个经历嘅。咁咧，话说嗰阵时咧，我 系 湖南出差啦，咁我同即系当地一个女经理咁一齐搭的士咁样啦，咁佢都系应该有冇30岁左右啦。咁呢其实跟住后咩呢，我搭完我搭的士去高长沙高铁站仲记得。咁跟住呢，咁我出差做嘢㗎咋嘛。咁我搭车嗰啲就自不然要报销㗎啦。咁我就问个的士司机，咦可唔可以俾返张发票我啊咁样。咁嗰个的士司机呢死都唔肯俾。死都唔肯俾张发票， 唔得噶 ，suppose 应该 咁，佢哋死都唔肯俾我，吹佢唔涨， 大家会咯。咁跟住点咧？ 咁跟住咧，咁后屘我就猛嘈啦。咁嗰个经理系即系女经理，即系佢系细细粒啊，恩切切啊，即系好似小鸟依人咁嘅。 系 咁咧，跟住佢又猛咁讲，哎呀，俾我哋啦，跟住。个司机我点都我总之我唔俾，咁点啊？ 吹咩？ 咁跟住去到高铁站咧，见我哋嘈咗两嘢咧。跟住咧，佢有啲兄弟咧就增援佢，即系直情咧，我见 的士司机嘅兄弟 系啦，的士司机兄弟，我见到嗰度至少有六七架的士， 系 咁啊，成 马骝之右手望相助啊，真系， 跟住成班司机走晒出嚟， 系 你哋系咪要发票啊？即 系 好恶咁样讲啦，咁跟住咧。我嗰阵时我心咪怯得好紧要啦， 就算啦， 走啦走啦走啦， 唔报销啦唔报销啦， 我一见你成个神好似唔系几舒服咧，就系当年就冇咗个神 啦。咁跟住咧，而嗰位经理啦，好温软，好小鸟依人。嘅一位女经理 就开始除衫啦， 唔系 你唔好搞佢啦，你要搞我啦。 亲爱的， 跟住佢好似玩三个无双咁咧，以一敌八。诶，唔系你不成啦，咪真什么不能不给啊？咪不停喺度讲 啊。 跟住咧，哇！跟住我见到，哇！做咩辣到咁嘅？跟住佢可以一个女人咧，用把口咧激退晒一班男人，跟住嗰几个男人怕佢。啊！你要几多钱发票我俾你？系跟住后屘我都赞佢，哇！你犀利，我睇唔出喎。 嗌交高手啊，周星驰套戏， 嗌交高手得嚟，佢真系好辣。佢嗰种辣咧，你唔系我唔系香港女人，即系都有香港女人都有泼妇骂街咁啊。佢系比嗰个程度更加高一级，即系你会觉得系。哇，会唔会再讲呢佢拿把刀 出來。其实你如果呢好似你睇咁讲啦，你已经去到一个火车站，即係基本上是熙来洋往嘅地方啦、你基本上都唔使点样驚嘅、正常嚟讲佢唔通佢真係喺个火车站里面真係劏你个神呢、正常就唔需要担心囉、 但係佢嗰种辣呢 同埋佢係主场㗎嘛。 都超火想象同超火想象嘅，因为佢湖后咩佢同我讲返。我哋湖南女仔就系咁，湖南女仔就系即系唔可以俾人虾，系啊，即系辣嘅。 诶，呢个啱唔啱你啊？呢啲类型嘅 咁辣就唔得啦，我惊我俾佢欺负。 你唔系好啊？你冇理由打唔赢佢嘅。 同埋我都唔中意即系泼妇骂街噶嘛。 咁你都系中意啲软弱嘅温柔嘅， 唔可以突然变咗第二个人咁样。 即系你要去完完全全系你去照顾佢嗰啲嚟嘅。 类似啦，上一刻仲系即系一个阿 sa 咁样吓，好需要。保护佢嘅小女仔咁样，突然间就变身成一个大将军咁样。 即系你本身希望系真系完全系一个小女人啦，即系你去照顾佢啦。 咁男仔梗系 保护佢啦， 壮啲噶啦。喂，不过唔好讲我先，我哋一啲嘅节目咧，剩翻大概两分钟到。咁啊，大概讲下大家啲朋友啊，系喺唔同嘅省市嗰度吓。边 我嘅朋友 MJ 上次， 我嘅朋友都系阿肥 Win 同埋阿骨精八旗吓。讲如果系可以到讲啲 得啦，知道啦。 街例嚟讲，边度最高质呢？ 边 个省市？ 边一方面最高质呢？ 即系你朋友中意玩嗰啲咧？ 我朋友冇乜中意玩，即系玩 FIFA 咯。 即系譬如咁样，我俾个实景题你。 我中意做阿达斯。 我嘅同事阿八旗咧，佢听日就要出差，出差去边个省市任佢拣嘅。咁佢出差所有费用都可以报销嘅。佢话俾你听，喂，边个省市好玩啊？肥边，你介绍去边啊？ 好三年前问呢都真係可以有好多嘅推介。 依家受嚴重嘅打擊喎， 而家真係好坦白。 三年前問， 即係講大家講得白啲啊！你隨住東莞， 都知係 東 莞，東 莞都已經淪陷到咁樣，你仲可以有啲咩？我同你好坦白講一句，你當地冇熟嘅朋友，你咩都唔使去。 我個假設啊，我嘅同事啊七期咧，佢就有好多熟嘅朋友噶啦。咁去邊個省市咧？ 全國都有。 係啦，全國都有噶啦。你話俾我聽邊個省市 OK 噶啦？ 一定都係重慶四川噶啦。 都 係 重慶。 重慶四川噶啦，冇得輸。上海都可以嘅。 OK。 上海都可以嘅。 OK， 好，咁我哋咪後我就問下你重慶四川嗰度嗰啲。 哦，原來你想知道，得冇問題。 搞到 我 點樣？ 我先講噶嘛 ，J， 即刻幫你打電話好啦。 都唔識嘅我哋。 係咯。我哋都系帮你打电话问， 我都系帮朋友问嘅咋，我嗰两个朋友喺我面前。 OK， 好，今次到呢度为止，我哋下一节翻嚟再见，拜拜。